伤心，却刺痛自己。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，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

心再也不下雪。

墙一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 多少次迎着浓烟与潮